跳，潺潺的小河，说不出有多么温柔。我独自撑一夜无舵的小舟，随着你呀缓缓地流。伸出你的手，你为何总是那样怕羞耶，总不肯伸出你的手，你为何总是那样怕羞耶，为何怕羞。小河掀起涟漪一朵朵，在不知不觉中，随着你的方向飘到了那水尽头。请你先伸出你的手，我是个女孩，当然怕羞耶。